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，颠覆议会文化，提高议事质素，前无古人，睇怕都后无来者。玉敏议坛搞事录，经典重温。 嗱，你个 我话俾香港，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，唔系掟你鸡蛋啊，就嚟掟你汽油弹啦！我话俾你听，林郑月娥，唔好以为好得意啊！而家香港呢个困局， 自动议。如果各位， 出嚟揾佢，出嚟啊！出嚟啊！ 出嚟！ 表决啦！出嚟！ 继续讲添啊！废柴， 我哋一模一样嘅， 讲嚟要讲嘅， 我哋开会嘅时候揾 佢嚟打嚟。玉敏议坛搞事录，经典重温，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，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。请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我是杜汶泽，你仲唔货金？ 好，跟住落嚟呢一节咧，我就讲一个即系我估计都唔会多人睇嘅一个内容嘅题目啊。讲咩咧？我写咗条标题咁嘅。今日我要客观公正装皮人物啊，即系越旦人物啊，评论一啲人，评论两个人，一个叫汤家骅，一个系古思尧。嗱，两个咧，大家睇下出身背景啊，或者而家所谓喺社会上面嘅地位系嘛，系完全截然不同，系嘛？湯家驊咧就資深大律師，行政會議成員，係咪當年嘅大狀黨嘅創黨人之一，又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，係咪？晚年失節，投共，係咪？跟住當然佢啲黨友全部都遠離佢啦，係咪？即係過去呢幾年佢啲言論，係咪？俾香港那些所謂保皇黨，我們經常批評保皇黨更加不堪。那些保皇黨他一開始就是這樣，是不是？那我客觀點說，我最多跟他政見不同，但你湯家驊你是賣港求榮，是不是？可能你被人捏住個春袋，捉住啲痛腳，但你人格非常之無恥。我今天要找他跟古思尧做一個比較，是吧？一比之下，古思尧的形象比你高大得多。 OK， 我用了一條標題去形容這兩個人的，古思尧是依人道義，湯家驊久治不愚。依人道義，一個是久治不愚，即是諸久不愚，一個就是喂，他所作所為是吧？唯有仁義而已。OK， 伸張正義，捍衛公義，呢啲全部都係義，做一啲合適嘅嘢，義者義也，係咪？湯家驊係咪？即係過去嘅言行，即係你我講，我一早已經兩年前，我哋嗰本書已經將佢成當係一個即係列入呢個賣港賊嘅榜上，主要的賣港賊的榜上。即我為何會說這兩個人呢？即是越旦人物，即你去評論兩個人。當然我們評論人呢，是吧？即使我措辭很嚴厲或者很尖酸刻薄，我們都以事實為準繩，你的所作所為，然後我想評論你這個人，是吧？就不是我跟你有仇，我跟你沒有仇沒有怨，是吧？但是就是根據你的言行，是吧？同埋你對香港的嗰個即係破壞，是吧？對一國兩制、高度自治的破壞，對民主自由人權的破壞，是吧？就我哋基於呢啲事實去評論你，然後得出嘅結論，你係久治不愚，豬久不愚，是吧？喺7月2日嗰一日。即是说 主權移交25周年七一的第二日啊，七一嗰日，習近平君臨香港，然後發表一篇佢哋認為重要講話，係嘛？四個必須，四個希望，係嘛？咁然後咧，香港由政府啊到政黨，係嘛？然後士農工商、學校、教師、校長都要齊齊學習習近平講話。嗱，呢個係史無前例嘅。如果你話呢個係叫做一國兩制啊，高度自治或者基本法裏邊寫嘅一國兩制，係嘛？咁有冇話要將領導人嘅講話要喺香港大家即係各個階層都要學習咧？請問要開學習班咧？你唔係去討論或者評論習近平嘅講話喎，大佬，你係要歌功頌德啊！你要學習佢啊嘛，學習佢講話嘅精神啊嘛，大佬，學習佢講話內容嘅精神啊嘛，四個必須，四個希望，係咪？所以有啲人就行出嚟啊，即係歌功頌德啊！習主席真係講得好啊，對我哋香港好關心啊！呢個四個必須，四個希望，我哋一定要緊記啊！咁噏埋呢啲嘢啦，係咪？咁香港而家咪變咗咁咯，係咪？咁你湯家驊假假地都做過資深大律，咪都係資深大律師，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，亦都係民主派一個非常有影響力嘅政黨嘅創辦人，亦都做過好長時間啦立法會議員，係民主派。扑你个街，系咪？你投共唔紧要，辱骂都冇人有，绝勇晒字，系咪？逢迎拍拖，指鹿为马，系咪？咁你俾人捻住个春袋，系咪？咁你又要讲呢啲嘢，系咪咧？啊！咁啊，7月2日嗰日，佢 Facebook 就 po 咗一篇长文。我今天要講下呢篇嘢，嗰篇嘢嘅題目就幾句心中話，更勝萬言書。哇！真係呢個幾句心中話就講習近平嗰幾句心中話。嗱，我真係都唔使鬧佢，將佢呢篇文或者呢篇擦鞋嘅文章，即係嗰個重點啊！讀照讀你就已經覺得呢個撲街嚟嘅，呢啲個係嘛？呢個好核突係嘛？你加入共產黨啦，撲你個街係咪？70幾歲人，屌你真係，即係幫手做統戰啊！寫篇咁嘅嘢做咩啊？扮曬好有感情，一係咪一路寫一路流眼淚咧？阿湯渣，請問係嘛？第一段講咩咧？習主席旋風式千里到訪。從親切慰問開始，至語重心長離開，最能觸動你的是什麼？這兩天各種不同媒體充斥著一篇又一篇的追捧讚美，一篇一篇的解說分析，特別是社交媒體爭相互傳表白短文，以至角色拼圖更是目不暇給。有人問我，你的感受又如何？老實說，整篇重要發言很多是習主席必須講的，但他的直接表達更多是由心出發，其中幾句話更直扣聽者心弦，敢為天下先，敢做弄潮兒，這是從政者的天條，有多少政客可以做到？放眼天下，只有追逐民意、隨波逐流者，哪有眾千萬人吾往矣者？個吳字又寫錯咗啦，寫咗姓吳個吳。對新一席領導班子是難能可貴的憤悔。這樣好的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，必須長期堅持。這是唯一令出席者中途鼓掌一句話，也是中央至今就延續一國兩制最肯定的回應。以後做得不好，能否達至中央期望，是你和我的責任。無論如何，這也是最振奮人心的一句。民有所呼，我有所應，民主也好，不民主也好，都不知道你噏乜柒。這才是政治理念的真諦， 喂，民主不民主，你即係話佢不民主咧？民主又好，不民主又好，啊，佢而家講呢啲就係政治理念嘅真諦啦。屌你！你讀過幾十年書，你讀屎片，你係係咪冇人格？最終的目標，看看他國有民主，就是人民生命和福祉如草芥。喂，有民主點可以視人民生命福祉如草芥咧？湯渣整問，佢會落台噶嘛？嗱，要民主有何用？制度是重要，但從政者嘅質素操守更重要。香港不能亂，也亂不起。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句，沒錯。經歷過十九，唔係經歷過一九黑暴，嗱，佢第一次講黑暴。講親黑暴嗰啲就係共產黨或者共產黨嘅同路人。我哋嘅標準好簡單嘅啫，我們才真正體會到安穩和諧的重要性。制度不安全，社會不安穩，民心不凝聚，談什麼民主改革？我們要民主，首先要懂得何謂民主。要有真正忠于民主的政治领袖，因为我们不能乱也乱不起。听君一席话，或许不至一生受用，但至少令我对前景充满信心和期许。习主席，多谢你！屌你真系个屎忽隔夜屙嗰啲屎都俾你拉干净啦，扑你个街！我哋唔使逐句驳佢，入边啲全部歪论嚟嘅，只有一个观点，就系赖屎忽。由春代奶到屎眼，你话屈唔屈得咧？系咪？人之中可以贱到咁，系咪？你话共产党几可怕啊？系咪？古思尧系咪？我上次有提到佢嗰单案系咪？事先计划话要喺二月啊去呢一个中联办，台官才去中联办抗议呢。呢、这個北京冬奧係咪？跟住就個法官話：你企圖都有罪啊，九個月監。仲有佢係第四期直腸癌，視死如歸。佢講咩咧？係咪？即係佢話我唔介意為民主同人權做一個義士，係咪？在法庭裏面慷慨陳詞，個法官喝住佢，即係古思瑤過去，即係呢二三十年喺香港做嘅嘢，係嘛？有好多人可能不以為然，但係佢起碼係一以貫之，冇改變過。為咗公義、人權，係嘛？佢係。願意付出代價，佢係公民抗命嘅最佳典範。坐過好多次監，係咪？今次呢九個月，係咪？身患惡疾，仲要坐九個月監。法官仲要話：你有癌症啊，同呢件案冇關啊，我唔會輕判你嘅。撲你個街，呢個羅德全係咪？即係古思瑤同湯家驊係咪？喂，湯家驊就好有錢，古思瑤又好窮。湯家驊好有地位，打場官司都收一百幾廿萬，係嘛？古思瑤經常都冇嘢做，係嘛？有嘅都係做啲粗重嘅工，係嘛？但係佢形象比你高大得多，係嘛？你湯家驊係一個人渣，呢個係一個英雄，係嘛？依人道義。舍生不渝，你是絕勇骰子，九字不渝。香港而家就係充滿你啲好類似呢啲九字不渝嘅呢啲人，仲有權有勢，係咪？然後嗰啲伸張正義、捍衞公義、爭取民主嗰啲，佢要付出沉重嘅代價。呢個對比，但歷史好公道嘅，你湯家驊就係閪人，係咪？寫咗喺歷史恥辱柱上，係咪？古思瑤就係義士，講完，拜拜。